见水中一花朵，曾要留住一抹红，奈何辗转在红尘，不再有往日颜色。我看着泪光中的我，不理留住些什么，只在恍惚记忆中，还有谁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花儿深情早已成空，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。感怀飘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，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啦啦啦 遥遥晚空，点点星光，息息相关，你我那。